李超比武。从前有个人叫李超，他非常喜欢武艺，整天打拳呀舞剑呀。一天，李超正在村口练武，一个老和尚路过，站着瞧了瞧，微微一笑就走开了。李超挺不高兴，追上去问师傅，你是笑话我吧？老和尚说，小伙子，你那两下子差远了。他说完话，脱下袍子打了一路拳给李超看。老和尚的拳打得真好，李超看得眼睛都花了，他连忙朝老和尚跪下说，师傅，你在这里住上一年半年，教教我吧。老和尚答应了，住在李超家里，每天一早起来教李超打拳。李超又聪明又认真，不到半年就把老和尚教他的本事学得差不多了。他心里想，现在我跟师傅一样有本事了。这以后他就学得不那么认真了。老和尚看出李超的心事，对他说，你学得不差，我该走了。有几句话你要记住，学武艺是为了练身体，可别以为自己了不起，尽想出风头，更不能去欺负人家。李超嘴上说记住了，心里可没记住。老和尚一走，他就找人家比武艺了。可也是，这远远近近的人谁也比不过他，不是被他一拳打翻，就是被他一脚踢倒，别提他多神气了。这一回他走过一个地方，看见许多人围在一起叫着好好。李超挤进去一看，原来是个姑娘在打拳。这姑娘穿一身蓝布衣裳，红脸蛋儿，大眼睛，辫子上扎条红头绳，看上去才十五六岁。李超站着看了一会儿，心想，一个乡下姑娘拳打得不错，可是也用不着这么多人给她叫好啊，我得让大伙儿看看我的本事。他三蹦两跳来到姑娘跟前说，你小小年纪拳打得蛮好，来咱们比上一比。姑娘说，不不，我学武艺是为了练身体，不是为了给人家比谁行谁不行。姑娘说得多对呀，老和尚不是也这么说的吗？可是李超不听，一定要这姑娘跟他比一比。姑娘只好答应了。这个李超呀可骄傲了，满以为三拳两脚就能把这姑娘打翻了，哪里知道这姑娘比燕子还灵活。李超一拳拳全没打着她，一脚脚全踢空了。他们对打了一会儿，姑娘扑的一跳，跳到一边去说，叔叔，咱们玩够了吧。李超看看自己没占到便宜，真是一肚子的火，说，不行不行，今天一定要跟你比个输赢。姑娘说，这好办，就算我输了你赢了，对不起，我要回家淘米烧饭去了。这会儿看热闹的人也说话了，你个大个子，高头大马似的，这半天也没打赢人家姑娘，瞧你累得呼呼的直喘气，还是回家去歇歇吧。李超听大伙这么一说，肺都气炸了，伸手就是一拳朝姑娘的脑门打去。姑娘也不还手，只轻轻一跳，跳开了。李超又飞踢一脚，姑娘又跳开了。这李超一步步往前逼，那姑娘一步步往后退， 一直到一堵土墙跟前，再也没地方好退了。瞧，姑娘并起两只手指头，看准李超的屁股，轻轻一打。这一下，少说也有上千斤力气。只听见李超叫了声“哎呦”，给弹出老远，跌了个四脚朝天。李超只觉得屁股上像刀割的一样疼，手呀、脚呀全发了麻，半天爬不起来。他回家去足足养了半年的伤。人家说那姑娘不过是为了教训教训李超，才捡他屁股上打，要是打在腰里他就没命了。打这以后，李超再也不找人家比武艺了，再也不说自己有本事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